锵锵三人行，今天这个子墨来这儿啊，最近我发现我们这个子墨做这个社会能见度啊，啊，真的是有种这个胸怀祖国天下人民啊这种责任感。我觉得真的跟你几年前不一样啊，你几年前光知道买名牌啊， 我现在也知道啊。 对，但是 问题是现在连吃的都得买名牌了，不然的话你信不过呀。 哎，可是我觉得真是子墨啊，这个朴实。哎，真是有一种少有的朴实，真的像这个子墨反过来墨子，你现在有点墨子的劲头，哎，就是哎呀，行走在这个大地之上，到处访贫问苦，对不对？ 访贫问苦谈不上， 非公皆爱 啊。嗯，对，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可以来讲讲啊，你们都是也去过外国、去过中国的人，我倒想请你们啊解答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现代化？这个事情的新闻由头呢，是开始我听到一个传言，这个传言呢在网上引起了这个激辩，说是什么呢？东莞宣布进入现代化了，东莞已经进入现代化了现在。但是呢后来我又查了查啊，准确的说法是这样，这是怎么来的呢？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嘛，那么当年的东莞的政府工作报告阐述他们的奋斗目标的时候，有一句话说2010年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那么东莞的副市长现在说，按照当年规划确定的指标，今年啊是应该可以达到，但是呢这个是不是真正符合现代化的要求还要做一个评估，毕竟当年设定的这个指标啊更注意经济的内容，那么社会民生人的发展可能相对不足，所以尽管东莞呢可能已经达到了当年说的要现代化的那些个指标，但是呢我们认为离真正现代化的水平和要求还是有距离的。但是这个事儿啊，我看到他们在讲一个问题，说什么叫现代化，东莞也许这个产业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你是达到标准了，但是你算的是什么人口，你东莞就是东莞的这个户籍的人口有多少，可是咱们又知道东莞有多少 外来人口， 外来人口这些外来人口他们的生活情况怎么样，这些人能不能说已经踏入了现代化， 他们近代化 啊， 他们近代化靠近现代化。 我跟你讲徐老师，有时候近代化 有的时候连近代化都 中世纪。 我想说我在东莞拍过的两个节目啊，恰巧取材都在东莞。一个是叫做一千根断裂的手指，叫一千根断，就是掉落的手指吧，是我们去东莞的一个，就是一个专门给接收民工的医院，他们呢专门做这个工伤。你到医院里面去看，所有的病房，然后所有的楼道里面铺满的这个病床上面躺着的人，都是因为在东莞的工厂里面打工，手指断掉了，胳膊断掉了，截肢。然后鲜血淋漓，就是你会有一种就是好像很恐怖的感觉里面，因为楼道上面都加满了这些病床，然后呢你会听到不同的，因为很痛嘛，肯定是它会有这种哼哼的声音啊，而且呢就是有很多的可能还在跟这个工方，就是资方嘛，可能还在探讨，就是说这工伤应该怎么赔，有的根本就没有签劳动合同。这是第一个场景，一千根断裂的手指。第二个我拍的确实是在东莞的城中村拍的，是孩子的丢失。因为你在这个城管，就是这个城市和郊区这城乡结合部嘛，你可能治安没有人管，很乱，所以以前大家都可能说过东莞是中国的伊拉克，就是来证明它的乱。那边的孩子丢的太多了，所有的孩子可能就都是爸爸妈妈去打工了，留在家里面没有人管，你留在家里面就变成留守儿童，那一个人一个棒棒糖就把你骗走了， 没错， 谁去关心这些孩子，最后呢可能就是人贩子给你一点关心，孩子就跟他们走了，爸爸妈妈这时候又去后悔。所以你说现代化是什么现代化，那么现代化你从这两个现象，至少我自己的这个体验， 近代化也比不上吧， 真的是你连近代化，因为你连一个人的亲情都不存在了，一个家庭或者你的肢体你都不能够保证他的健康他的安全，你怎么去谈现代化？ 所以准确的说是在东莞是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的一个代表性。 这种分裂哈，其实你今天在看说这种分裂，原来我们就是都说中国嘛，你看有城市有乡村两元，现在这个第三元就是城乡结合部的，他们我觉得可能幸福指数是最低的，还不如原来在农村留守农村的。 因为现在珠江三角洲呢，他们在追求一个没有乡 就是你比方说现在你从广州到佛山中间、你看不到这两个城市， 对，都是好像感觉是一个工业城镇的感觉， 有点像京都跟大阪之间的那种，所以整个珠三角都在追求这个情况，而东莞又是最典型，它没有中心的，它还不像别的城市有一个老城区、它就是分散了几个点， 一个镇一个镇，对， 所以呢这个真是你讲的就出现了第三种形态了，就在城市跟农村之间的这么一个。 你看你刚才讲到日本，我这儿有一个日本商人对中国世界工厂的评价，他说他到中国6年多了，对吧，他对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啊有他自己的认识，他觉得中国只是生产能力获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作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一，世界工厂不等于血汗工厂，他说有人把日本人比作蚂蚁，但是跟吃苦耐劳的中国人比啊，日本人差得远。在中国珠三角长三角有数不清的技术落后产品雷同管理松懈的家族式工厂，技术低效益差，唯一的优势就是由像蚂蚁一样吃苦耐劳像牛马一样顺从的中国人在支撑，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住着最简陋的房子，过着最低级的生活，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这就是你这个世界工厂的优越性吗？所以我就说啊，现在你看东莞这个副市长，我发现他也意识到这一点，现代化可不是什么 GDP 啊，人的现代化是温总理讲什么有尊严的活着。你说我说一最简单的啊，老外你看他去开个什么会，他让你夫妻俩都一块儿去，你看美国总统整天得带着老婆，甭管喜欢不喜欢也得带着老婆去，就这个本身呢也表明这么一种生活的这个想象。你像咱们珠三角那边东莞这边这个民工，那都是离乡背景啊，挣的钱日本商人都不相信呢，说一个月挣1000多2000块钱一个女工，他说啊80%的收入他还寄回给他家里，他都觉得难以想象，他说我们日本人刻苦耐劳著称了，这些女工还要交水电费还要交房租，他怎么可能就这么生活下去呢？再者说我就说啊，这个前一阵就到什么问题啊，人最基本的尊严，我认为还有个性尊严，对吗，说要关心民工的被窝子的问题，男民工的被窝子问题，说那边有些性产业，但是这么多光棍不能跟家里人老婆什么什么在一起，你让他怎么办？可是现在翻回头来说，你知道他们在东莞那儿就发现有的那个厂啊女工多，20000多个都是女工，这种人口的极大悬殊你知道会带来什么现象啊，一个没有工作的男工在那晃来晃去晃来晃去，他能交3个女朋友，所以你别以为一夫多妻， 看窦文涛羡慕得很呐。 没错，我就想到那工厂门口啊。对，一夫多妻不光是有钱有势的人，在那个 物以稀为贵， 珠三角、长三角很多女工成堆的地方，没有办法，因为女工需要爱情，需要男朋友，这是健康的。可是男工太少了，以至于就变成一个男工人交了一个女朋友，同居一个女朋友，还有一个情人，3个人互相都知道，但是3个人知道之后呢，更加的加倍对他好。为什么？僧多粥少吧，也不能叫僧少粥多，僧少粥多嘛。你说这个尊严在哪里？这个尊严在哪里？ 但吊诡的是，这样一种世界工厂的情况，跟 GDP 的增长是一个钱币的两面。你知道我问过美国来投资的商人，他说，我说你为什么要投资到广东来，他说我要投资在罗马尼亚，他每年给你涨10%，我要投资在墨西哥，他也每年涨，因为工人啊他都要求要涨，他有权利，他一不涨他就罢工。中国好啊，中国他就不涨， 没有工会， 他不罢工，他不能罢工。那我说怎么会不涨呢？那么人要求要这个上去，他原来是怎么样，你要涨吧请你走，我有更便宜的乡村的就进来，你明白？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国家这么强的竞争力是建立在很残酷的下面，这些订单他们只有这么廉价的劳动力才使得这些港商可以在海外 用很便宜的价钱去跟人家争订单。 其实你有的时候把人的感情或者人的生活状态，你如果说把它数字化或者金钱化，你听上去是个残酷的事情，但在中国很多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你比如说一个女工，她可能还有孩子，可能她的比如说她的老公可能会在另外一个地方打工，她可能一个月根本也见不到她，然后父母孩子留在，你说她情感上付出的代价，我相信她对孩子的牵挂可能会比对她老公这种无论是性啊还是感情上的需求还要更多的多。可是她为了什么？你包括其实就是很多出来就是在家里面做家政的阿姨，她也一样，她们可能就会说，其实我最大的期望就是无论我怎么样苦，精神上、体力上、物质上我都可以苦，可是我会为了孩子，她期望她的下一代能有一个更好的结果。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中国人所有的水往下流，我受的苦，我让孩子能够快乐。 嗯嗯嗯，真的是吃苦耐劳啊！我们这个中国人民，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想想我这么多钱呢？ 接着说 啊！刚才我就在说，我说如果你把人的生命或人的生活状态把它金钱化是很残酷。你比如说对于这样一个女工，我们假设在东莞，她抛弃她所有的人的正常的感情，她的生活，她的物质，你就跟老人分开，最关键跟孩子分开，她可能没有物质上的任何享受，她吃不好，她没有性生活，但是你其实就是2000块钱，你可以买掉她这一段时间，她愿意，这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一个交易。你换句话来说，其实对于矿工是一样。我记得我们以前其实去矿工家里面采访过，矿难人过去了，20万的赔偿，你看他家里人伤心吗？其实最让你伤心或者最让我们难过的是他家里人没有一丝伤心的感觉，他会想说这20万是我这辈子我这个家里面所有人都不可能赚到的钱。那你回过头来说，20万他就是买了一条人命，他然后他就会想说，我两个孩子将来不愁了呀，我有了这20万。 但你知道前一阵儿这个是湖北吧，出了一个事儿，就是拆迁强拆之后啊，70多岁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哐叽跳到坑里了，结果那个推土机啊哗一下把老太太活埋了，埋了就死了嘛，死了之后家里人就这么闹嘛，闹然后就赔，我看到啊赔几十万，好像是赔了5套房子，还不是6套房子。我当时就想啊，这个老太太就是自己的一条命啊，来换得这么一个补偿，要是她没死，补偿不会有这么高。对吗？ 现实生活里面的蜗居嘛，蜗居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老太太自己人过去了，但是她给她孙子换了一个大房子嘛。 这是中国版的游山解考，你知道日本当初的习惯，老年到了时候自己要到山上去死掉，是为了家里人能够生活好。不过你刚才讲的这些东西，我都怀疑有时间性。什么叫时间性？因为深圳呢，现在东莞这些人之所以能够这么吃苦耐劳，是因为他的另外一个选择，他在乡下。他不是2000块的问题，他忙一年可能只有200块的问题。 对， 所以这个差额太大了，以后使得他本来的这些人伦的这些秩序啊，他就可以牺牲掉了。就好像今天我们一般的人来说，如果对我们来说，如果有一个上亿的什么东西，你的正常的很多道德你就可以被挑战掉了，你明白吗？所以他们整体的情况，这么一个经济高速发展，建立在这一代或者几代人的这种不可想象的艰苦奋斗的基础，但这个情况是要过去的。 你对你说的对， 这个民工很快，新一代的农民工他不会这么愿意牺牲的。 对，现在这个民工荒出来了，你得提高待遇，得管人家的这个社保、医保。 对， 人家有，而且有前途，有培训。 而且呢，你可能同等的待遇，他更愿意在他家乡周围的地方，因为沿海地区的你的地价，你所有的成本你都上来了嘛。那很多的工业可能会慢慢的向这个沿海的、向这内陆的城市来转移，因为成本低嘛。那我民工，我可能2个小时我就到城里面去打工了，我为什么要坐3天3夜的火车呢？ 这就是才是真正开始进入现代化了。 所以啊，这个你发现没有，中国人民啊就吃苦耐劳，苦难深重。我们走向现代化呀、啊、是要血汗的代价。我就觉得中国 这原始积累，这英国一样，英国一样， 中国的这个历史啊，真是让有时候可能我这种感慨有点无病呻吟吧，我的感受很复杂。一个呢就是像很多人包括上山下乡的知青啊，今天的这个作家呀、啊、他就会讲，你不要说血汗工厂了，那么至少在前些年对他们来说是解决了他们家的大问题，对吧？你要说什么侵犯人权，但是确实 实比他在村里 他 强多了， 他以前小时候血汗还什么都得不到呢。 可是你从另一个方面看，我在美国好莱坞电影里他们的主流价值你知道吗，我学到他们的一种价值观，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文明，就是说咱说什么舍小家为大家，我觉得你看美国好莱坞电影里有个价值观，就是说为了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你的太太， 不惜对抗国， 你就是这个对抗了国家也不是可以责备的， 而且 价值 全体的国民还会支持你，因为没有你这个家，没有你的 family value， 哪有国 嘛，哪有国的 value， 没错。你看那个什么空军一号，就是你美国总统为了什么国家你出卖了你的老婆，这至少都不是特别值得赞赏的行为，这就是你看一种人的尊严嘛，人的价值嘛。 现在其实像珠三角这些地方有条件做这些事情了，你看看东莞那么多的五星级酒店，你看看佛山这一带经济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发展，其实现在这种状况哈，其实你要说回到十年前哈，你还可以说我们是在一个积攒阶段，现在其实真的是一个再分配的阶段，现在的你真的是该分些好处让这些新的血肉了， 现在是不患寡患不均， 对 是吧，就是这个问题。你像有些人老在说着，包括有些台湾朋友都跟我说你们大陆人呐、啊，这个太悲观了，怎么看都觉得满眼都是问题。他说你这家伙千年盛世、百年盛世，中国这一下子， 这是 现在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呐、啊，就是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 但是我也常常会听到另外一个观点，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经济巨人，但是是一个道德侏儒。 没错， 我还是愿意相信是我们在往前走的一些必然的过程。我有时候常常反省，我参加这个文涛这个节目十年了嘛，你回头看这十年，我们中国，我们从经济上从一个变成三个、四个，是有史以来全世界都很少看到这么一个突然变化的一个阶段，从一个弱国这是没有的，除了四小龙以外是没有的。我们就在这里抱怨了十年了。有时候想我们是不是偏激了，但我转念一下，我的朋友跟我说，有的你抱怨就说明这个国家在发展， 而且你的抱怨是为了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而且有些这个老华人我发现，特别是当年经历过日本侵略的人，他会告诉你啊，成长的代价。但是我就觉得成长的代价，这得死多少人，多少人没有一个最基本的人的这个尊严，上百年来对吧，才换得咱们国家说现在强大。 不要以我们的血肉建成新的 长城，就是不要以妇人之仁，是不是这个意思？不要是你去看一个个体的人或者个体的家庭等等等等。但是可能我不知道，也许这真的是妇人之仁，但我很大程度上 个人家庭要看，绝对要 看。对，我会更注重这种就我们说的这个个人的尊严。 个人的尊严，这个是人呐、啊，就包括我认为国家最终的目的啊，还是归宿在这里。 而且在 总是为了人生活幸福。 而且再说到底呢，现代化不是一个绝对最值得追求的概念，在学术界呢，另外一个概念叫现代性 （modernity）。就 modernity 就是说要反思现代化。欧洲、美国，他们都在反思现代化给人类社会、给自然带来的很多坏的东西。所以现代化本身，在周总理在文革后期提出现代化，那绝对是正面的一个概念。但到今天，我们对现代化这个概念本身就不要那么崇拜，不要相信未来一切都是好的。这个进化论的观点本身是值得反思的，包括我们刚才讲到这么多代价，讲到这么多问题，其实也就是在反思，所谓现代化绝不是一些硬的数字，绝不是一些硬的材料，现代性本身是值得反思的。这个学术界讨论的太多了， 所以啊，咱们什么时候能进入现代化呢？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尊严呐、啊，真是不好说。我估计啊，你比如说，要是美国人，你不能骂我们。可能在美国人看来，像咱们中国人这个上班族挤那种公共汽车，他大概就觉得没尊严了吧，活的就没尊严了。你再看看几个照片，我的母校武汉大学最近在操场上，这是一个招聘会，上万名这个师生，听说还有把女生给挤伤了。你再看，就是为了找工作呀，找工作。现在这个有的大学生你知道吗，连一个月2000块钱他都找不到了，找不到怎么办呢，开大排档。所以说有些大学生说开大排档 用的往往是地沟油，你知道吗？ 一些恶性的循环。 但是你从数字上看看，也可以赶紧外迁了。现在每年招的大学生一年是200多万，研究生都是几十万，全国现在大学生是多少？就是66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全中国大学生56万， 其实 中学生只有1000万。 我觉得大学生不应该就是说因为你这样去找工作辛苦，或者说你找不到工作辛苦，你认为你活得没有尊严，然后你认为你要对生活抱怨，觉得社会给你关心的不够。其实你想想哪一代人在你年轻的时候是容易的，我觉得子东你回忆一下你自己可能20岁的时候，你容易吗？其实这个尊严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当然是外界的环境造成的，更多某种时候也有你自己内心的一种东西。就比如说有很多大家都说呼吁社会来解决这个蚁族的问题啊，或者等等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我觉得大家的关心，社会的关心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我觉得也有很大程度上你不可以把所有的责任所有的东西都推到外面去。 我这个问题我整天在跟学生对话，我在学课上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谁读 Dostoevsky， 没几个同学举手，我就当时就火了，我就说你们这个出去不要说是我的学生，你们中文系学生到斯特夫斯基那个罪与罚都没读过，你们别说我是学生。第二天那个学生跑来就跟我说徐老师，我3年级快要毕业了， 我 借了很多钱，我现在说实在话全 interview 都没有，他说我炒翻版我都去啊。他当时我一定 炒翻版， 就是那翻版碟啊， 啊， 就这种事情我也去，等于是香港的地沟油啊，我也去。我当时呢就说哦，那算了，别读了。第二天我回去想了一想，第二天我跑去，我说你来，我一点都不同情你。我说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我一个月才5块钱生活费，我照样读多斯多夫斯基，读不读是你的事情，你不要因为你现在找不到工作，你要找翻版碟，你不读的绝对不是理由，任何一代人都不会有这样的理由的。我就这样跟他说。 其实每一代人，你看看，包括我们的父母那一代，然后或者他们再上一代，每一代人其实年轻的时候都是从苦难当中走出来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活得没有尊严。 大家都活在社会底层，但是你要是永远不看社会最好的东西，你永远上不去。 哎，这个话就全面了。这个尊严呢，一方面是内在的，但咱们刚才说的呢，就是属于外在的，也有一个最低标准的。比如说我们有没有看病的在医院，对吧？看病的这个尊严，对吧？有没有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不被高干子弟或者有势力人士挤走的这个尊严？平等机会委员会嘛，对吧？这个，但是如果是社会有这个平等机会，你自己还觉得自己没尊严，那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对吗？ 这现在的秩序还是把很多人赶出北京上海的， 就包括这个。 但是从这个社会将来中国整个，刚才我想任志强跟你们讲房子肯定也讲到了这个问题，你不可能所有的人都集中在北京上海的2线城市、3线城市、4线城市。